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2集《算账二》。沈妙眉目含着煞气，如今她自己安排了这出戏，便是为了让沈信看得清清楚楚，这看似和睦友爱的沈府究竟是个什么情形，那些口口声声疼爱他的亲人包藏的又是什么祸心。武将重情重义，他们不是傻，他们只是不愿意用最恶毒的心思猜夺人心，而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沈信慢慢的明白，只有这样用最直接猛烈的手段来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他捡起地上的一根沾染着火的木头，猛地把它往手臂上一碰，谢锦行怔了一下，沈妙咬牙，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额头流了下来。他抛下那黄木，白皙的手臂上赫然出现一道烧伤的痕迹。谢锦行难掩心中的震惊，他此生不是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心狠的女人，那些死侍中的女人们也会这样不假思索地对待自己，可沈妙并非死侍，她只是一个身在高门的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她的生命应该是和定京城那些贵门小姐一样，如同她的小字一样娇娇软软，而不是眉头都不皱地往自己身上烫火。她看见沈妙又铺了一些火苗在身上，直起身子往外头跑去，他跑得跌跌撞撞，似乎要跌倒了，然而动作却精准得不得了，而他跑过的地方竟是没有火苗。谢锦行眯起眼睛瞧得清楚，那条路狭窄，刚才在烧得旺旺的祠堂中流出了一个小口，想来是有人早已准备好的，浇上了不会起火的东西，为的就是能够从中顺利脱逃。一切都是沈妙安排好的，他果真用自己的性命在赌一个前程，而他也赌赢了，那么倒霉的便该是其他人了。谢锦行扬唇一笑，意味深长地瞧了一眼那消失在火光中的背影，却是略向另一个出口，那是祠堂的后门。他身姿轻盈如燕子一般，一拳一踢，这危险无比的火色牢笼与他便如平地一般，眨眼间他便掠了出去。另一头接应的人早在了，见他出来皆是松了口气。 主子， 东西不在祠堂，沈信回来了，走。 他快速说道，转身消失在祠堂后山的树丛中。外头沈妙跌跌撞撞地跑出来，瞧见沈妙的身影，沈秋一下子跳了起来。 妹妹！ 沈信和罗雪燕也都几乎喜极而泣，他们本就试图冒着火往里头冲，谁知道根本进不去，如今瞧见沈妙自己跑了出来，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。 小秋！ 小秋！ 沈妙方才跑出来，却是腿一软一下子晕倒过去，沈秋连忙接住他，便见沈妙左手的手臂上赫然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烧伤痕迹，沈秋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，而沈妙缩在他的怀中闭着眼睛喃喃道， 放我出去，我不嫁。 赶来的沈信和罗雪燕闻言立刻愣在原地，西院里屋弥漫着浓浓的药香，里里外外的仆人似乎全部忙碌了起来，在这被懒而显得有些荒芜的院子中，仿佛突兀地多了几分生机，而此刻屋中也是热闹的。 我将娇娇交给两位妹妹，就是想着妹妹肯定会替我好好看着娇娇，如今看来却不尽然，若非今日我回来的正好，只怕娇娇死在这场大火中都无人知道。 罗雪燕抱着胸冷笑道，她自来便不是什么好相遇的人，在战场上更是有罗刹女之称，平日里待沈府的人客气也不过是念在他们教养沈妙的份上， 谁知道今日一看，仿佛撕开了往日的面具，心中怒极，说话自然毫不留情。 大嫂，不是这样的。 沈婉云陪笑解释， 方才我已经请护卫去救火了，我将娇娇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她陷入险境呢？大嫂，这么多年我待娇娇如何你知道的一清二楚，否则娇娇怎么会跟我们这般亲啊？ 她心中也焦急，罗雪燕从未跟人红过脸，大约是不懂这些后宅妇人间的事情，从前也是好哄，可真正不依不饶起来，气势也是很惊人的。 亲生女儿？ 罗雪燕冷笑一声， 我们娇娇可当不起你这样恶毒的母亲。 她面对着任婉云，一步一步地将任婉云逼得后退，语气却带着凛冽的寒意。 我也想问问妹妹，既是老太太寿辰，娇娇为何一个人在祠堂中？吴姐想去祠堂为老祖宗上柱香。 在罗雪燕逼视的目光下，任婉云心中一慌，似是寻了一个拙劣的借口。 任婉云！ 罗雪燕厉声喝道， 你拿这些借口骗我，是当我是傻子？什么关在祠堂，什么逼价，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算清，这件事不会就这么容易算了。任婉云，但凡我的娇娇有一丝不好，你看我怎么跟你算账。 罗雪燕本就泼辣，叫起劲儿来的时候自是有一种霸道的威严。她一口气说完，惊得屋中众人都有些瑟瑟发抖。罗雪燕常年不在沈府，屋中上下早就已经不拿她当正经主子，而更多的人反是任婉云的眼线。而罗雪燕每每回来的时候也是笑脸盈盈的，她心胸开阔，人又爽朗，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，众人也只当她是个好说话的。何曾见过她如此声色俱厉的时候，只把任婉云说的一个字也吐不出，脸憋得青紫。睡在里屋的沈妙翻了个身朝里，一双眼睛却是十足清明。他费尽心机演这一出，甚至不希望自己身上留疤，就是为了杜绝任何任婉云被原谅的可能。沈家人都是演戏的好手，借势演几出戏，说些好话，只怕会令人心软。除非那伤害已经造成，没有一个父母会容忍别人伤害自己的子女，就如同他的婉瑜和富明。如今罗雪燕对任婉云以及陈若秋已经不若往日那般信任，拿出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二房和三房的人，至少让他的烧伤也没有白费，这样很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